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458集，燃起他理直气壮。他的单子被人接了，程温如一顿。印象中，陆兆颖跟程木都说过129一单难求。不过眼下没有想那么多，程文如点开详细信息，接单人巨鳄。他抓着手机的手一抖，伸手拿起边上的茶杯喝了一口，闭了闭眼之后退出，重新进入，再度点开详细信息，接单人巨鳄。程文如直接拉开椅子站起来，猛地抬头，他动静太大，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都朝这边看过来。程饶汉最近在程家不太顺利，几乎一大半的人都倾向了程俊。他拧眉看向程温如，语气不太好。 你怎么回事？ 爸。 程温如没有理会程饶汉，他直接看向程老爷子。 我明天去 M 州。 听到这个，程老爷子直接拒绝。 不行，不要学你三弟先斩后奏。 一个程俊，程老爷子现在都不安了。虽然程俊给他报过平安，再加上程温如，他恐怕是要秃头了。程温如的手拢了拢外套，下巴抬起，腰背挺得笔直，掷地有声说， 129的巨鳄会帮我。 巨鳄也不。 程老爷子下意识地拒绝，话到一半他反应过来，他抬了抬头，眸光如炬。 你说谁？ 别说他，连欧阳威都抬头看着程温如。 大小姐啊，巨鳄他几个月没有管129的事情，几乎隐匿了。 我也不知道，但手机上显示的是他。 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程温如缓缓抬手机给他们看了页面。欧阳威接过手机，仔仔细细看了详细页面。程温如的手机他自然也不敢往前面随意翻看，但只这个详细页面就够欧阳威判定了，确实是129的注册码 APP， 也确实是巨鳄的消息。 不过也要多谢你昨晚给我的链接地址。 程温如收回手机，对欧阳威说了一句谢谢。欧阳威摇头，他脸上的表情毫无破绽，但内心却平静不了。想不明白，为什么几乎归隐的元老级别人物会接这一单？这个单子是有什么不同吗？因为程温如的单子，程家所有管事的注意力都在程温如身上。毕竟那是巨鳄，129五大元老之一，本来沉重的气氛瞬间松了不少。至于之前还引起了所有人关注的欧阳威，现在连程饶汉的关注点都不在他的身上了。程老爷子也站起来，他走到程温如身边看了一眼，才沉声询问， 你这是？ 程温如想起了秦闪，他略微摇头， 等我问完再告诉你。 二妹她什么时候跟129有了瓜葛？ 程饶汉阴沉地看着程温如的方向，现在的他彻底急躁了，手下垂下脑袋不敢说话，就怕惹怒程饶汉。程饶汉瞥他一眼， 最近他有没有见什么人？ 啊，除了那位秦小姐，大小姐没见什么人。 手下说到这儿迟疑了一下。 那位秦小姐， 他本来想说那位秦小姐应该有点猫腻。程饶汉不想再听秦冉的事，因为秦冉大堂主都无缘无故转战了程俊的阵营，只因为他的大女儿追星。他从来没有想到改变中立的大堂主的态度竟然就这么儿戏。 行了，你下去吧。 程饶汉直接摆手，手下微微弯腰直接退下。这边学校， 秦冉跟叶师兄还有南慧瑶几人晚上聚了一下。昨天晚上秦冉写了接下来的个人决策进程，把接下来几人的任务分发下去。叶师兄因为参加的晚，他本着不想特别占其他几个人的便宜，一个人独揽了很多事。秦冉看出了叶师兄的心态，算算这些也在叶师兄的最大承受范围之内，他便没说什么。如果不让叶师兄做这些，他心中肯定有压力。交代完所有事，秦冉才给程金打了个电话，让他安排去 M 州。秦冉知道机票还有路程那些程金安排要比自己的好，尤其最近寒假高峰期票难买。接到秦冉的电话，程金一顿诧异道： 秦小姐，您也要去 M 州？大小姐下午刚跟我说完这件事。等等，我把你们俩的消息都发给程水，你们俩明天一起去。 程金这些人买票的速度一向快，票是次日上午9:40的。秦冉没有让程水告诉程俊他也要去。他到达机场的时候，程温如已经拉着行李箱在等着了。 程木，你们哪里买的票？ 程温如穿着一身黑色的大衣，雷厉风行。 李秘书昨晚刚告诉我没有票。 程木一张脸十分板正。 哦，在 APP 上买的。 三个人办好了登机牌，登上了飞机。商务舱三个人又刚好在一排。坐好之后，程温如才脱下外套，随手放到一边，看向秦冉。 冉冉，你昨天晚上怎么给我下单的？ 程温如不傻。综合欧阳威的反应还有巨鳄这个人，一般来说接单不会这么快，更别说还是元老接单。想来想去，唯一的变数只有秦冉。飞机成功飞起来之后，秦冉才打开电脑浏览 ICNE 的实验分析。听着程温如的话，他伸手摘下了一边耳机。他侧过头看着程温如，想了一下才开口：网页上下单的。程温如终于知道为什么程木最近这么难搞了。秦冉没说什么，但他这个反应程温如心中有些底了，多半是跟他有关系。程温如收回目光，深吸一口气。他拿着手机，若不是在飞机上，他都要直接开机了。下午4点到达 M 州，程水穿着黑色的西装站在入口处。程温如没有看等在不远处的程水，他低头拿出手机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